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星期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弹着尤克里里，现在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周杰伦，乌克里里。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非常俏皮的乌克丽丽，歌曲当中伴随着有这样的一个火车的音响的感觉，也坐着这样的火车，11点03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即将到达我们的旅行目的地。虽然坐火车真的是无法到达啊。这几天节目一直在说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冷的时候呢，大家总想去到暖和的地方，而提到暖和，海岛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泰国，现在大家提到泰国呢，比较熟悉的普吉岛、苏梅岛等热门岛屿。但昨天呢，我们一反常态去了两个比较冷门的，首先呢利贝岛。有人说这里是泰国的马尔代夫，但由于这里实在是不太好去，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这里的知名度呢并没有那么的高。但反而是因为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这里保留了最原始的美丽，海底的世界非常的美丽，非常适合潜水。紧接着又去了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小岛，叫做达差岛。达差岛的环境简直太美了，但是呢，达差岛上不仅不能够住宿， 一年当中开放的时间也只有半年六个月的时间，所以能去那里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过就算路途遥远，非全年开放，达差岛还是值得一去的。因为当你躺在这里的沙滩上，静静享受这里的美食，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换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同样是去海岛。今天要去的是菲律宾。现在提到菲律宾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长滩岛，身边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荐说长滩岛是一个适合潜水的好地方，是一个适合放松发呆的好地方，适合全家人出行的好地方。当然好像提到海岛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至少一家子两个人能一起去海岛最浪漫，其实不然，哎，一个人去海岛你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浪漫的感觉。接下来跟随容祖儿单人游。 阳光穿过窗口，总有他的时候，起来好好去感受一个温暖的念头。春风吹过枝头，总有他的节奏，我们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午后。勾勾手说走就走，安全你的自由，勾勾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我答应你，用我所有、哦哦哦、勾勾手走走以后，相信从此以后，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接受，起来好好去感受一条生命够不够。阳光闪在眼眸，春风藏在领口，我们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宇宙。勾勾手说走就走，按着你的自由，勾勾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我答应你，用我所有、哦哦哦、勾勾手从此以后，相信从此以后，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等候。美丽哀愁一起等，勾勾手就走，按着你的自由，勾勾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答应我，我答应你，拥抱所有。勾勾手走走以后，相信从此以后，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等候。美丽哀愁一起所有美丽哀愁，就勾勾手当作保佑，有我所有从此以后。 魁伟六年，容祖儿呢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叫做《答案之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单人游》。 很多人是无法想象一个人出去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人会觉得会不会实在是太孤单了，会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有人觉得一个人出去玩比较害怕，但其实只要出去单人游过的人都会享受住那种单人的状态，自己想要去哪儿就去哪儿，自己的心情可以随意的切换，随意的变换，而看到的风景呢也可以随意的调整，那种片刻与自己独处的孤独感，那种恐惧感，那种对于陌生事物的自己看到的那种欣喜感，交织在一起会带给你一个人旅行满满的乐趣点所在。单人游这首歌曲呢也是享受片刻，感受一个人的午后，一个人的美丽与哀愁，还有一个人的宇宙，一个人的自由。歌词是这样唱的，祖儿呢也是希望这首歌曲鼓励大家，即便是一个人也可以开心的享受独角戏的自由。好吧，正式的开启我们的菲律宾之旅。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岛呢叫做巴拉望岛。巴拉望岛呢位于菲律宾西南部，就像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了。这里生长着在世界其他地方你都找寻不到的珍稀动物和奇异花草，景色真的只能用美轮美奂这四个字来形容了。而且这里还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水体，可谓是潜水和垂钓的最好的天堂。海水下呢有珊瑚礁和彩虹般的暗礁墙，环绕海岸和海峡绵延数公里啊，周围还有非常多的海洋生物栖息。来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简单生活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苏打绿非常清新的一首作品了，都是这样的小调，但是却带给你深秋暖暖的感觉。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转了一宿、哦哦、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转了一宿、哦哦、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而我在你右手的花火轻轻坠落，放了我世界穿梭、哦哦、 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成一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 上午11:15的这个时间点，听着这样暖暖的简单生活，希望各位今天的节奏都可以放慢一点点。简单生活歌里面是这样唱的，过一种简单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现在的简单生活每个人所追求的会是什么样呢？你理想当中的，如果真的可以简单生活的话，你希望这一天是怎样简单的度过？干脆窝在沙发里，窝在床上，一天不起床，这是简单生活。还是只停留在一个地方，过一种慢生活。又或者是，即便是简单生活，但一天也可以非常的充盈，非常的丰富。想一想这个问题，在海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太多的项目可以做，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分心。这个时候，你不得已会过一种简单生活的状态。比如此刻就可以在酒吧当中随意点两杯， 1935年出生的 Otis Rush， 不光是吉他弹得非常的有名，他的 Blues 的演唱同样的深入人心。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I Got the Blues。歌曲大概讲述的是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不光带走了他的心，还带走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同时呢也带走了两个人的回忆。他觉得他的生活从此就是忧郁的蓝色。但即便是在 Blues 这样的一个音乐氛围当中去，即便他的世界是忧郁的蓝色，你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氛围啊，它还是一种自在惬意的，它还是一种洒脱的一个状态在。所以很多人说在心情不同状态的时候听 Blues 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当你快乐的时候， Blues 给你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鸣感，当你沮丧难过的时候，它又能够带给你安慰和慰藉，不至于让你走到一个小小的胡同当中无法走出来。继续我们的旅行吧，刚才来到了巴拉望岛。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巴拉望岛开发的比较晚，所以这里的游客啊并不是非常多的，生态环境目前也是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里也被称为是菲律宾的最后一块生态处女地。也有人说呢，这里是海边的乌托邦。怎么样，听到这里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动心，想要去那边感受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来来回回。有的时候在海边，在沙滩上，你会发现自己来来回回就这么一点路，但却走了很多遍。每一次来来回回在沙滩上的散步踱步，你都会思考很多事情，你也会让自己的精神彻底的放空。此刻来来回回， 在横七竖八街道寻找未来的风景，在加油刹车之间一个人默默的叹息，在看得到的方向堵在路的中央交集，在得与失之间灵魂被淹没之前转个弯歇息，在湘西的窗前再也看不见你描述的天际，在黑暗的房间偶尔能听见你微微的叹息，在我身上每个角落可怜的只剩下勇气，在你没离开之前给你一个乐观的自己， 天亮后忘记反复在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市场。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日前在北京人艺菊隐剧场开幕。从11月6号到12月28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剧目在首都12所剧场呈现39场精彩演出。这次展演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展现18大以来全国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取得的成果。这次北京派出的代表作品既形式多样又内涵丰富，涵盖舞剧、话剧、音乐会以及评剧、北京曲剧等戏曲作品。民族舞剧《天路》、话剧《小井胡同》、评剧《藏地彩虹》等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以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呈现了北京市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表现上的丰富样态。再来关注由北京现代舞团特邀电影人程青松跨界制作的大型舞剧《水问》，将于11月15号到17号在27剧场上演。《水问》是2018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高燕金子创作编排，由北京现代舞团顶级舞者演出。在中国文化上，上善若水是大智慧的境界。作品中从晨露到眼泪，从河流到血液，以水构建了生命万物的对话，借此表达在茫然无助时如何从水的淡定、宁静、包容中寻找启发并获得能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974信息网的时候有说到，水可以带给人安静，带给人宁静，带给人力量。974， 风吹过来，蓝蓝海洋， 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带给你放松。 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 想念，想念你有点路，没有人能像你，嘿，留给我的回忆有点路。 来自于陶喆的沙滩。现在你从网上搜索沙滩这两个字，会出现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然后色彩各异的沙滩，有的会出现一个心形，有的沙滩上呢只有一个贝壳，有的是沙滩跟大海海天一线，也有的沙滩上一家几口在尽情的玩耍。非常经典的一首沙滩啊，收录在陶喆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的陶里，也是1997年的作品了。沙滩这首歌曲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意境，陶喆呢也是在优雅的歌曲当中静静地演唱着，把一种吐露心声的感情也给展现出来。这种意境呢就像是赤脚漫步在沙滩上那种舒适休闲的感觉，看着蓝色深沉的海水，忧郁静谧但是却一往情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所以有很多歌手都有带来过他们版本的沙滩，比如说蔡健雅有过翻唱，林凡有过翻唱，包括梅艳芳也都有过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原唱了。好了，11:38，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出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温暖的海岛，感受一下海岛的热情和海岛的静谧。前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是菲律宾的巴拉望岛，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还是菲律宾，叫做薄荷岛。薄荷岛呢，对于很多潜水爱好者来说，这三个字并不陌生。因为整个海岸线长达261公里的薄荷岛，拥有着70多个著名的潜水点，这里无疑是潜水者的天堂了。海底世界非常的多姿多彩，在这里潜水，我们将有机会看到的有沙丁鱼风暴、海龟、鲸鲨、海蛇、美丽的珊瑚等等各种美丽的海底的景象。总之吧，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很嗨啊。马上就可以让你的双耳开始躁动起来。但这样的嗨，其实有人说在海底潜水的时候你内心是非常平静的。但我们就假想一下，你潜水的过程当中看到太多、太丰富、太壮观的海底现象。此刻你内心的那种多姿多彩，你内心的无法平静， Jeff Beck 的这首 Right Now 或许比较适合。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大家声音可以开大一点点，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you plastic, fantastic, pretty little creatures. They want it right now, right now.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but they want it right now.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they want it right now. Yeah, they want it right now.Can crash into the floor, but with no foundations, was never gonna weather the storm.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this, but we want it right now. Yeah, we want it right now. 这首歌非常的妙，吉他声音配上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 vocal 的表现，时而非常的燥，时而呢又带给你一种空间的想象力，当然是来自于 Jeff Beck 的吉他。 Jeff Beck 呢是摇滚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吉他手之一的，他对 Blues 摇滚、迷幻摇滚、重金属乐的形成呢都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六七十年代摇滚乐早期的四位吉他巨人当中呢， Jeff Beck有着和 Jim Page 一样的创新精神，有着和 Eric Clapton 一样对于音乐的鉴赏能力，以及他有着和 Jimi Hendrix 一样的幻想。但其实在四个人当中，论商业成绩上 Jeff Beck 却不是最成功的一个，但是他叛逆的演奏风格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吧，来到海边，我们刚才说到了薄荷岛，薄荷岛不仅仅是一个潜水圣地啊，这里同样是一个适合休闲度假的小众海岛。这里拥有着雪白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还有哈利波特拍摄外景地、巧克力山等等很多别样的美景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很妙，来自于山人乐队，非常轻松欢快的氛围，但却可以让你释放出内心深处的很多压力，很多你无法控制的一些隐藏情绪。歌名叫做《香格里拉》。其实来到海边，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仿佛来到了另一个香格里拉，那么美，那么可以释放自己。来吧，听听山人乐队怎么唱。 这是什么地方让人朝思暮想，来到了这个地方，这里不再像昨天那样的景象。你相信吗？从这里走，你会看见一路的通往香格里拉。你会激动吗？不，你会哭。朝前走， 这是山人乐队的《香格里拉》，也是我们每个人从这首歌曲当中所感受到的香格里拉。刚才我们说到薄荷岛有《哈利波特》的拍摄外景地巧克力山，另外呢，这里还有一点非常独有的，就是菲律宾独有的眼镜猴。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眼镜猴的话，此时此刻可以搜索一下这三个字，就是戴眼镜的那个眼镜，眼镜猴。眼镜猴呢，独特之处就在于眼睛，在它小小的脸庞上长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眼珠的直径呢可以超过一厘米。但是呢，它的体长费却非常非常的短，只有9到12厘米，体重呢也很轻，只有150克左右啊。眼镜猴出现距今6000万年以前。有时间的话看一下照片，然后如果再有时间的话，来到菲律宾的薄荷岛，你会看到独有的眼镜猴，很可爱啊。以及当然来到海边可以看到成批的海豚，注意它不是一只两只，是成批的海豚哦。在这里呢，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享受奇妙的海洋世界，海洋特有的那种生物的感觉，海滩椰树以及种种的海边的美食。11:50，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收听，我是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咱们不见不散啊。最后听到的作品来自于许嵩，浪 年不沾烟一酒，但今夜我和你一醉方休。你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束缚别那么多。海中央我们的船开始晃悠，风雷惊动巴甫洛夫的狗，海浪用冲击甲板的动作提醒我该汹涌、哦哦、在海上倾盆大雨里，在荒野紧紧抱住你，心满意足这样沉溺，汲取这一生的寒雨。在海上倾盆大雨里，捧住你眼底的水晶，通透明亮如你的心，指引我向前的航行。已经好几年不沾一滴酒，但今夜我和你一醉方休。你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束缚别那么多。海中央我们的船开始晃悠，风雷惊动巴甫洛夫的狗，海浪用冲击甲板的动作提醒我该汹涌、哦哦哦，像倾盆大雨里，在荒野紧紧抱住你，心满意足这样沉溺，汲取这一生的寒雨。在海上倾盆大雨里，捧住你眼底的水晶，通透明亮如你的心，指引我向情的航行。在海上倾盆大雨里，在荒野紧紧抱住你，心满意足这样沉溺，汲取这一生的寒雨。在海上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跟 Sam， 我是 Sam， 这是我们的全新的抒情主打歌曲 《瑞春小偷》。瑞春加起来代表时间，时间的时，希望透过歌曲来告诉大家时间的重要性，也提醒大家把握当下的每一刻。 如果会有裂痕，是因为爱太深，眼泪爬过的都变成一道花纹，画得如神，故事动人。